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五章妖精的报复第五十集。 想想， 赫敏小声说， 想想他会把它放在哪儿。 不在霍格沃茨， 哈利说，又踱起步来。 在霍格莫德的什么地方？ 赫敏猜到。 尖叫棚屋， 哈利说， 没人到那儿去。 可是斯内普知道怎么进去，那不是有点冒险吗？ 邓布利多信任斯内普， 哈利提醒他。 没有信任到告诉他宝剑已经掉包， 赫敏说。 是啊，你说的对， 哈利说。想到邓布利多对斯内普的信任有所保留，他感到更加快慰，不管那保留是多么微不足道。 那么他会不会把宝剑藏在远离霍格莫德的地方呢？你怎么想，罗恩？罗恩！ 哈利回过头，他一时迷惑，以为罗恩已经离开帐篷，随后才发现罗恩躺在下铺的阴影中，像石头一般。 哦，想起我来了， 他说。 什么？ 罗恩哼了一声，盯着上铺的床板。 你们两个接着聊啊，别让我搅了你们的兴致。 哈利迷惑不解，求助地看看赫敏，但他摇了摇头，显然也和他一样不知所措。 出了什么问题？ 哈利问。 问题？没有问题， 罗恩说，仍然不肯看哈利。 至少在你看来。 头顶的帆布啪嗒啪嗒响了几声，下雨了。 好吧，你显然有问题， 哈利说。 一吐为快，好不好？ 罗恩把长腿荡下床沿，坐了起来。他看上去很刻薄，简直有点不像他了。 好，我就一吐为快，别指望我在帐篷里欢呼雀跃。不就是又多了一个该死的东西要找吗？直接把它加到你不知道的东西里去好了。 我不知道， 哈利说。 我不知道。 啪嗒啪嗒啪嗒，雨越来越急，越来越大，打在周围落叶覆盖的河岸上，打在黑暗中潺潺的河水上。恐惧浇灭了哈利的欢乐。罗恩说的正是哈利怀疑并害怕他会有的想法。 我在这确实过得有点终生难忘， 罗恩说。 你知道，胳膊残了，没东西吃，每天夜里后背都要冻掉，你知道。我只是希望在四处奔波的几个星期后，我们能够有一点成绩。 罗恩， 赫敏说，但声音如此之低，在噼里啪啦敲在帐篷上的雨水中，罗恩可以假装没有听到。 我还以为你知道参加的是什么行动呢， 哈利说。 是啊，我也以为我知道。 那么哪个部分没有符合你的期望呢？ 哈利问，恼怒使他开始自慰。 你以为我们会住在五星级酒店里，隔一天就能找到一个魂器？你以为圣诞节就能回到妈咪身边吗？ 我们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 罗恩嚷道，站了起来。他的话像滚烫的刀子刺进哈利心中。 我们以为邓布利多告诉过你要干什么，我们以为你有一个像样的计划。 罗恩， 赫敏说，这次在帐篷顶上哗哗的雨声中听得很清楚，但罗恩还是没有睬他。 好吧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失望了， 哈利说，声音相当平静。其实他感到空洞，底气不足。 我从一开始就对你们直言相告，跟你们讲了邓布利多告诉过我的一切。也许你没注意到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魂器。 是啊，我们要毁灭它容易着呢，就跟找到其他几个魂器一样容易，他妈的遥不可及。换句话说， 摘下冠坠和轮， 赫敏说，嗓音高得不正常。 请你把它摘下来，你要不是带了它一天，是不会说这种话的。 不，他会的， 哈利说。 他不想为罗恩开脱。 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们两个背着我嘀嘀咕咕吗？你以为我猜不到你们在想这些吗？ 哈利，我们没有。 别撒谎！ 罗恩冲他吼道。 你也说了，你说你感到失望，你说你本来以为他有更多的线索。 我没有那样说，哈利，我没有。 赫敏哭了，雨水狂敲着帐篷，泪水从赫敏脸上流下，几分钟前的兴奋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像从未有过一样，如同烟花一般绚丽，片刻便熄灭了，留下的是黑暗、潮湿和寒冷。格兰芬多的宝剑不知藏在什么地方，他们只是躲在帐篷里的三个少年，唯一的成绩就是还没死掉。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 哈利问罗恩。 我不知道， 罗恩说。 那就回家吧， 哈利说。 是啊，也许我应该回家了， 罗恩嚷着，朝哈利走了几步。哈利没有后退。 你没听到他们说我妹妹的事吗？但你根本不在乎，是吧？不过是近邻嘛，我经历过更可怕的。大英雄哈利波特才不在乎我妹妹在那儿遇到了什么呢，可我在乎巨蜘蛛和让人发疯的东西。 我是说他跟同伴们在一起，跟海格在一起。 是啊，我听懂了，你不在乎。还有我的家人呢，威斯莱家可不能再有孩子受伤了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我没去想那意味着什么吧。 罗恩， 赫敏挤到他们中间。 我认为那并不意味着出了什么新的事，我们不知道的事。想一想吧，罗恩，别人已经留下伤疤，现在许多人一定已经看到乔治少了一只耳朵，你又得了三花豆，重病不起，我相信指的就是这些。 你相信是吗？好吧，我就不用去想他们了。你们两个觉得没关系是不是？反正你们的父母都在安全的地方。 我的父母死了， 哈利吼道。 我的父母也可能是同样下场， 罗恩喊了起来。 那就走吧， 哈利咆哮道。 回到他们那儿去，假装你的散花都好了，妈咪会把你喂得饱饱的。 罗恩突然动手，哈利迅速反应，但两人的魔杖还没拔出口袋，赫敏已经举起了他的 盔甲护身， 他叫道。一道无形的坚壁立刻形成，他和哈利在一边，罗恩在另一边，三人都被魔咒的力量震得倒退了几步。哈利和罗恩隔着透明的屏障怒目而视，好像第一次看清对方一样。哈利对罗恩感到一种带腐蚀性的憎恨，他们之间有某种东西断裂了。 把魂器留下， 哈利说。罗恩从头上扯下链子，把挂坠盒丢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，然后转向赫敏。 你打算干什么？ 你说什么？ 你是留下还是怎么着？ 我， 赫敏显得很痛苦。 是的，我要留下。罗恩，我们说过要跟哈利一起，我们说过要帮。 我明白了，你选择了他。 罗恩，不，求求你，回来，回来！ 他被自己施的铁甲咒挡住了。等到把它除去，罗恩已经冲进了夜幕中。哈利呆呆地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听着赫敏在哭泣，在树林中呼唤罗恩的名字。几分钟后他回来了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。 他走了，幻影已醒了。 他扑通坐在椅子上，蜷着身子哭了起来。哈利心中一片茫然，他俯身捡起魂器挂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又拽下罗恩铺上的毯子给赫敏披上，然后爬上自己的床铺，盯着黑漆漆的帆布帐篷顶，听着滂沱的雨声。